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都很喜欢给这些出了名的歌手哈干一个事儿，就贴标签，呵呵，但是呢歌手很多，走相同路线的呢也有很多，但是呢标签就那么几个，是吧，难免呢会有重复贴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哈，我们提到这个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呢，有的人呢就会先想到的是张信哲，对吧，这是相对年轻一些的人，但是呢还有人就会想到邰正宵。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邰正宵，后来呢很多朋友在微博当中给我留言，希望呢能多聊一聊这位歌手。虽然说呢有一段时间没有推出新作品了，但是呢邰正宵之前已经留下了很多很多相当经典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情歌王子邰正宵。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对于邰正宵的人的记忆和歌曲的记忆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邰正宵呢，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医生家庭之中，父亲呢是一名医师，而且呢他一直以来都希望儿子可以自成副业，当一名出色的医生。最初呢，邰正宵也确实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么高中毕业后呢，考到了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但是呢万万没想到，离开家乡的时候呢，他也离父母所期盼的未来是越来越远。当然了，朝哪个方向走我们已经非常明了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邰正宵的歌找一个字代替。 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心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底，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 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 找一个字代替，来自邰正宵。南福尔摩斯说，情歌王子小时候用收音机听着他的卡带长大的，都是熟悉的旋律，就是不知道歌名，嘿嘿，猜猜我多大。这要猜的话那就没个边了哈，怎么着也得知天命了吧。郁金香说，千纸鹤一千零一夜都是我的最爱。在高雄上大学的时候呢，邰正宵因为喜欢唱歌，经常到夜场和这个餐厅里去驻唱。倒不是一开始想靠这个出名哈，就是想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啊。毕竟呢，一个人在异乡读书，生活上的开销呢免不了会大一些，对不对？那后来呢，他的同学就觉得唱歌不错，要不你就往歌坛方面发展一下呗。要么就说什么呢，这坏事的都是身边的这样的好朋友啊。那么邰正宵最开始呢也挺有信心的，直接去找了李宗盛，哎，这个起点可是相当高啊。不过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李宗盛以普通话不好为由拒绝了他。怎么说呢，这就是之前我们那期做的哈，李宗盛的这个错过的大腕，对吧？那么这样说呢其实也是对的，因为邰正宵呢是在香港出生长大，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语言环境呢是以英语和广东话为主。那么当时呢邰正宵还没有毕业，短短几年的时间学好普通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很多明星你看到现在为止还需要找配音呢，是吧？一起来分享邰正宵的歌，心要让你听见。 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像每一天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心要让你听见，来自邰正宵。邻座怪同学说，对邰正宵的记忆呢停留在老爸的磁带之中，情歌王子这个称号是没啥印象了，因为听他歌的时候呢我才3岁。千纸鹤是老爸最爱的歌， 也是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歌之一。每一次听磁带放到这一首歌，听完一遍总是会倒带回去再听一遍。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李宗盛被拒绝之后呢，邰正宵重新回到了家，考了执照之后呢，乖乖地成为了一名医生。但是呢，这位医生并没有踏踏实实干几天，因为他之前呢在学校时录过几首歌，后来呢偶然被其他的唱片公司给听到，觉得非常不错，哎，这是一个苗子要挖出来，于是呢就把邰正宵给重新请了回去，直接签约做了一位真正的歌手。所以说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哈，有些事儿呢，这个眼前的状态呢真的不代表未来的状态，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等一等，也许这样的好运就会降临了。一起来分享好人好梦，来自邰正宵和孙悦共同演唱的。这孙悦是哪个孙悦，各位自己想明白啊，但绝对不是说相声那个大胖子。来自邰正宵和孙悦共同演唱的《好人好梦》，啊，每次提到孙悦这个名字呢，现在真的会想到的就是那个大胖子。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分享的是情歌王子邰正宵的经典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对于邰正宵的记忆。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邰正宵印象最深的歌曲应该就是他的成名作999朵玫瑰。可能呢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名字哦好老啊，然后这个感觉好 low 啊，是吧？ 但是呢，亲爱的们，千万不要小瞧这首歌，搞不好呢，当初你的爸爸妈妈就是靠这首歌来定情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呢，送玫瑰花还是一件非常浪漫的，而且略显奢侈的事情，尤其是999朵这么多。但是哈，据说这首歌本身原名哈是要被定成这个9999朵玫瑰。后来呢，邰正宵同学就一想，是将近10000朵玫瑰，谁买得起啊？那就算真买得起，往哪儿摆呀？所以说，哎，别那么浮夸，去掉一位数吧，999朵玫瑰。其实呢，数量多少真不重要，哪怕一朵玫瑰也能代表我们的心意，是吧？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正看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一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 999朵玫瑰来自邰正宵。微微说，都说要看一首歌在一个歌手心中的重要程度，就看演唱会上他演唱的次数。哇，是感觉这句话像绕口令一样哈。如果说这句话真的成立，那999朵玫瑰绝对是邰正宵看来最重要的歌了，因为每一次演出基本上他都会唱。懒羊羊也说，20年前这是我最爱的歌，那会儿还在上小学，在一个老旧的录音机里传出来，恍如隔世，现在听起来觉得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是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阳光少年，一切都没变。从93年到95年这2-3年的时间算是邰正宵的一个高产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算是又保质又保量。 在《玫瑰》后不久呢，他又推出了一首《千纸鹤》，也算是他的代表作。据说呢，这首歌是邰正宵受到歌迷们祝福的这个《千纸鹤》后有感而发创作的一首歌，也算是对于歌迷的一个回馈。那么直到现在呢，这首歌依然是表达祝福和感谢的一个金曲，是吧？不过呢，我们也在这儿提一句哈，虽然说这个千纸鹤象征着祝福和美好，但如果身边的朋友真是遇到了什么难题的话，最好还是通过这个实际情况去帮助他，是吧？那么在上个月呢，国外的某个倒霉的地区呢，就遭到连日的这样的暴雨袭击，造成了很多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发生。结果呢，这个发生之后呢，各地民众不约而同叠了一箱又一箱的千纸鹤，表示祈福和祝愿。结果呢，当地人就不干了，因为这一堆千纸鹤又占地方又没用。所以说呢，有祝福的心是好的，但是能用实际行动去解决，咱们还是把手啊和这个时间放在解决问题之上啊，代替叠千纸鹤，我们来听就好了。好吧，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邰正宵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千纸鹤》。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说邰正宵，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啦？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是又到雨季了，气氛不算 融洽，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太多年心里都只有他们的歌和他们的名字，不太了解他们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说，走过必留下痕迹，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探寻。然后呢，他又跟了一条说，只要出生在香港又有粤语歌作品推出的，虽然去了台湾发展，但对我来说呢，我还会把他们当成香港歌手而不是台湾歌手，比如说邰正宵、王杰和周华健。我刚才呢也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邰正宵很火的歌基本上都是数字歌啊，歌名里面呢一定会有数字，比如说999玫瑰是吧，比如说千纸鹤，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1001夜，哎，巧不巧这仨数字呢还连着哈。不知道是邰正宵的无心之作呢，还是有意为之呢？不过呢，1001夜当时并不能算是一首很新的歌曲。在这之前呢，邰正宵唱过一首广东话歌曲叫做《爱的传说》，那么用的呢也是这个曲子。一千零一夜只是重新填词的普通话版本。那么之所以这个做两个版本呢，是因为《爱的传说》推出之后，内地的听众并没有这个怎么说呢，被这首歌征服。但是呢，邰正宵自己又很喜欢这支曲子，哎，这个就矛盾了哈。所以说呢，那为了这个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效果，哎，自己也开心，又想推广，然后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所以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重新填词，再制作另外一个版本。一起来分享这首《1001夜》。 中那般无玄机，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他会微笑看着你，手心中紧紧握着发黄的回忆。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1001夜来自邰正宵， 蓝天说好像有一段时间他是刻意去维持数字情歌这个路线的，所以说很多歌曲呢都和数字有关。不过这个999、1000、1001实在是太巧了，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了呢？章鱼说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1001夜的前奏，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找到比这一段还好听的前奏。然后群里的朋友也在聊天哈，爽说爱归零，突然觉得一无所有，他说1001夜之后是不是就要归零了。哎呀真的是忘记这个套路，我们应该这么去排歌的哈，这样就显得很整体了，有没有？那么除了很多好听的这样的情歌之外呢，邰正宵还为歌坛做了另外的一些事情。干嘛呢？就是发掘新人。当年呢，钟汉良因为出演电视剧《少年五虎》哎，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是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后来呢他因为不想和公司继续续约，结果呢就遭到雪藏。没过多久呢，邰正宵到香港去跑通告，结果呢就看到了《少年五虎》这部剧。他当时呢就本来看上了这个外形还不错的朱建军，就想收他呢做徒弟。没想到呢这个经纪人把人给带错了，把钟汉良给带过去了。所以说你看啊，真的是我们的怎么样都会给我们，所以说不用着急。不过呢后来也有人猜测说是不是经纪人故意带错的呀，因为当时朱建军已经跟老东家续约了，钟汉良是自由身呢。所以说怎么说都好像这个都能说得通哈。后来呢邰正宵一看带错了呢，那就看看这个吧。一看哎，小伙条件也不错，于是呢将错就错，就把钟汉良给带走了。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在事业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这不后来钟汉良也顺利的火起来了。一起来分享邰正宵的广东话歌曲《蓝色街灯》。 自觉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推开你我的眼泪？离别重追，多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没法面对。微蓝在眼内凝聚，占据夜幕外望车窗远去，爱已去，街灯都苦笑去掩盖心碎。重逢后再度离别，惯了又是离别，车窗远去，爱已去，将哭声剪碎，将爱情没法追。蓝色街灯映不出的痛楚，流浪风里反复低唱这首歌。蓝色街灯路已渐变孤寂，明日倘会伤心失意，可挂念我。眼泪离别 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没法面对。 蓝色街灯来自邰正宵的广东话歌曲。其实呢，我们仔细回想一下这个邰正宵和这个到嘴边想不起来了什么呢，钟汉良，对，想想这两个人的关系呢，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儿，就是钟汉良呢不仅在音乐上得到了邰正宵的帮助，好像还在这个驻颜术方面也得到了邰正宵的真传。很多人呢都说钟汉良是这个冻龄男神，是吧，今年都奔五张了，44岁了，但是脸上你看完全没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嘛。所以说开玩笑都说他是练就了驻颜术哈，保持自己容颜不变。但其实呢，跟邰正宵比起来，钟汉良呢可能还是要算是略逊一筹，因为邰正宵呢都已经52岁了，有没有发现他的脸还是跟30多年前刚刚出道时差不多呢？笑起来呢，这个还是像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感觉。而且呢，我发现有几张照片呢，他不笑的时候真的像这个有点像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好吧，继续来分享邰正宵的歌，名字叫做来不及说。 守在你的身边，不让寂寞蔓延，只是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差那么一线，还来不及说再见，还来不及说抱歉，还来不及亲吻你的脸，已被淹没在人烟，还来不及到永远，还来不及实现诺言，我不顾一切交换那一刻最关键的时间。你住在我心里面，让笑容腼腆，叫我生命的每一天有难忘体验。我要守在你的身边，不管情深缘浅，也许现实与梦想之间偶尔有奇迹出现，还来不及说再见，还来不及说抱歉，还来不及亲吻你的脸，已被淹没在人烟，还来不及到永远，还来不及实现总是那么的猖獗，对你的回忆总是不肯妥协，只怪我不能给你那种踏实的感觉和一份平凡的依恋。还来不及说再见，还来不及说抱歉，还来不及再看你一眼，原来是最后一面，还来不及到永远，还来不及实现诺言，我不顾一切交换那一刻最关键的时间。 在我心里面，让眼泪变甜，叫我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值得纪念。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如果说啊，这个名字这位朋友叫如果说哈、啊，他说如果说说。邰正宵是妈妈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他的声音呢确实很独特，也有实力，感觉如果上歌手的话应该能够重新引起不小的关注。是哈，就像我刚才听众说到的，他呢就真的是只有他的名字和声音作品好像似乎并没有像很多那些歌手一样很多的经常的暴露在这个光线光圈之中哈。起初说了，作为一个老牌歌手，其实他最近几年还是推出过不少作品，比如说今年的山水画、逍遥年代等等，总的来说呢还是非常敬业的。他之前说火的时候呢赚了一些钱，所以说现在呢又可以做更多他喜欢的歌了，这样也挺好。感觉说这话的语气跟经纪人一样哈。这几年的邰正宵在歌坛上确实不是那么活跃了，工作重心呢已经放在了幕后。那么其实呢除了音乐人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到，武术指导，而且呢他还是这个跆拳道的黑段。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惊讶是吧，他这相貌身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武行，而且呢国内这个武术指导大家都很熟悉，能叫得上名的可能就只有什么袁和平啊、洪金宝啊、袁斌、袁华，是不是？当然邰正宵跟他们比可能差一些，但他好歹也是正正经经的习武之人呢、啊。小的时候他真的是对武术充满喜爱，那个时候呢他的最大理想真的不是当医生，也不是唱歌，而是开一家武馆，做一名惩奸除恶的英雄。后来呢中学的时候还拜入咏春大师洛耀门下，正式开始学习咏春拳。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来自邰正宵的，叫做想你想的好孤寂。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的士速递系列的第4部，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在明天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再会了，拜拜。 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